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36回，敲铜锣，游街示众，执皮鞭，押令念供。却说曾有才执着那个铜锣，不知如何敲法，两眼望着那个巡捕。下面许多百姓书差望着那样，实是好笑。只见有巡捕上来说道：“你这厮故作艰难，抢人家的妇女，怎么会抢？此时望我们何用？我且传教你一遍。”说着，复将铜锣取过，敲了一阵。高声说道：“军民人等听了，我乃张昌宗的家奴，只因犯法受刑，游街示众，汝等欲知底细，且听他念如何。”说毕，又将锣一阵乱敲，然后放下道：“这也不是难事，你既要活命，便将这几句话牢记在心中，还有一件在堂上说明。汝等前去游街，大人无论派谁人押去，不得有意迟挨。若是不敲，那时可用皮鞭抽打。现在先禀明大人，随后莫怨我们动手。”狄公在上面听得清楚，向曾有才道：“这番话你可听见吗？他既经交传，为何还不掩来与本院观看？”曾有才此时也是无法，只得照着巡捕的样子先敲了一阵，才要喊耳军民人等听了。下面许多百姓见他这种情形，不禁大笑起来。曾有才被众人一笑，复又住口。当时堂上的巡捕也是好笑，上前骂道：“你这厮在堂上尚且如此，随后上街还肯说吗？还是请大人将汝斩首悬首示众，免得你如此艰难。”曾有才听这话，再望一望狄公，深恐果然斩首，赶着求道：“巡捕老爷且请息怒，我说遍了。”当时老着面皮又说一句：“我乃张昌宗的家奴。”下面众人见他被巡捕吓了两句，把脸色吓得又红又白，那个样子实是难看，复又大笑起来。曾有才随又拖住。巡捕见了，取过皮鞭上前打了两下，骂道：“你这混账种子，你能进他们不孝吗？现在众人还少，稍刻在街上将这锣一敲，四处人皆拥来观看，那时笑的人还更多呢，你便故意不说吗？”骂后复又抽了两下，曾有才被他逼得无法，只得将头低着，照他所教的话说了一遍。堂下这片笑声如同翻潮相似。狄公心下也是好笑，暗想：“非如此不能令那张昌宗丢脸。”当即命巡捕将蒲城带上，说道：“昨日你写的那个旗子，你可记得吗？”周普成道：“阁员记得。”狄公道：“这便妙极了，本院恐你一人实无趣味，即使你高声朗念，不过街坊上人可以听见，那些内侍的妇女、大小的幼孩未必尽知。因此本院带你约个伙伴，命曾有才敲锣，等那百姓敲满了，那时再令你念供，岂非里外的人皆可听见吗？方才他在堂上已经演过，如再演一次与本院观看。”说毕，便命曾有才照方才的样子敲锣唱说。曾有才知道挨不过去，只得又敲念了一遍。周普成自己不忍再看，把头一低，恨没有地缝钻下去。这种丑态毕露，已非人类，哪里还肯再念？狄公道：“ 他已敲毙了，汝何故不往下念？ 周普成直不开口，旁边巡捕喝道：你莫要如此装腔作势，且问你方才在大人面前所说何话？一经不念，这皮鞭在此便往下打的，现在保全了你性命，还不知道感激，这嘴上的言语还不肯念吗？ 周普成见巡捕催逼，只在地下磕头，向案前说道：求大人开恩到底，阁员从此定然改过，若照如此施行，阁员实是惭愧，求大人单令阁员游监将这口供免念吧。 狄公道：本院不因你情愿念供，为何免汝的死罪？ 现赴德隆望蜀，故意迟延，岂不是有心刁钻？若再不高念，定斩汝头。 周普成见了这样，心下虽是害怕，口里真念不出来，无意之中向狄公说道： 大人与张昌宗也是一殿之臣，小人有罪，与他无涉，何故要探本求源，牵涉在他身上？将求他保举的话，并他的名字免去，小人方可前去。 狄公听了这话，哪里容得下去，顿时将金堂一拍，高声骂道：汝这大胆的狗才，竟敢在本院堂上冲撞！昨日乃汝自己所供，亲手写录，一夜过来复想出这主意，以张昌宗来挟制本院，可知本院命汝这样，正是羞辱于他，你敢如此翻供，该当何罪？ 左右将他重打一百。 两边差役见狄公动了真气，哪里还敢怠慢，立即将他拖下，举起大棍向两腿打下。但听那哭喊之声不绝于耳，好容易将一百大棍打毙，周普成已是瘫在地下，拔不起来。 狄公命人将他扶起，问道：你可情愿念吗？ 若仍不行，本院便趁此将汝打死， 好尽曾有才一人前去。 周普成究竟以性命为重，低声禀道：阁员再不敢有为了，但是不得行走，求大人开恩。 狄公道：这事不难。 随命人取出一个大大的面篮，命他坐在里面，旗子插在篮上，传了两名小队将他抬起。 许多院差押着了曾有才，两个巡捕骑马在后面弹压，百姓顷刻人众纷纷出了巡捕的衙门，向街前面去。到了街口，先命曾有才敲了一阵锣，说了那几句话，然后命周普成照旗上念了一遍， 所有街坊的百姓无不同声称快，大笑不止。这个说：母亲张昌宗当道，手下的哪里是些家奴，如同虎狼一般，无风三尺浪，把百姓欺得如鸡犬的一样。有的说：这个狄大人虽办得痛快，我怕他太为过分，这不是办了周普成，明是羞辱张昌宗，设若他在宫内哭奏一本，武后正爱他如命，未有不准之理，那时在别项事件上发作起来，将大人革职问罪呢，也是意中之事。 这般人不过在旁边思论，唯有那般无厌的流氓以及幼童小孩不知轻重，见了这两人如此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站在面前笑道： 周普成，你为何不高念？还是怕丑吗？ 你既不念，我带你念了。 说着，许多小孩争先抢后叫念一阵，回头见曾有才执着小锣，复又敲过来，在周普成耳旁没命的乱敲一阵，笑一阵，骂一阵，又念上两遍。满街的老少百姓见着许多小孩无理取闹，真是忍不住的好笑。那些巡捕正欲借此羞辱张昌宗，哪里还去拦阻？周普成心下虽然羞恼，欲想起身拦阻，无奈两腿不能移动。一路而来，走了许多街坊，却巧 离张昌宗家巷口不远。巡捕本来受了狄公的懿旨，命他故意绕道前来， 此时见到了巷口，随即命曾有才敲锣。 曾有才道：“你们诸位公差可以容点情面，现在走了许多道路，加上这般小孩不住的闹笑，我两手已敲得提不起来，可以将这巷子走过再敲吧。” 巡捕骂道：“你这混账种子，立会掩饰，前面可知道谁家门首了？别处街坊还可饶恕，若是这地方不敲，皮鞭子请你受用。”说着在身上乱打下来。 那些小孩子听巡捕这番话，知道到了张昌宗家，一声邀约，早在他们家门首挤满。 里面家人不知何事，正要出来观望，众人往里面喊道：“你们快来，你们伙伴来了，快点帮着他念去。” 家人见如此说相，赶着出来一看，谁不认得是曾有才。只见他被巡捕衙门的差官压着行走，迫令他敲那小锣。曾有才见里面众人出来，心想带他讨个人情， 谁知张家这般豪朴，因前日听了狄公在朝将黄门关参去，武三思、张昌宗皆在其内， 虽想为他讨情，无奈狄公不好说话，深恐牵连自己身上。再望着那竹篮做的周普成，知道是为了清河县之事，那是奏参的案件，谁人敢来过问？只见巡捕官执着皮鞭将曾有才乱打，嘴里说道：“你这厮故意迟延，可知不能怪我们不逊人情。大人耳风甚长，你不敲念，职任在我们身上，你若害羞便不该犯法，此时想谁来救你？” 曾有才被他打得疼痛，见里面的人淡望着自己，一个个一言不发，到了此时迫于无奈，勉强地敲了两下，那些小孩子已喊说起来：“居民人等听了。”这句一说，遂又笑声震耳，轰闹在门前。 曾有才此时也不能顾全脸面，硬着头皮将那几句念毕。应该周普成来念，周普成哪里肯行，只是低头不语。巡捕官见他如此，一时怒气起来，复又举面要打。谁知众小孩在门外吵闹，那些家人在留神向纸旗上一看，那些口供明是羞辱主子的，无不同声惭愧向里面去，顷刻之间已是一人没有。 周普成见众人已走，一个是大失所望，只得照着旗上念了一遍。 谁料张昌宗此时由宫内回来，正在厅前谈论，听得门外喧嚷，忙令人出来询问：“ 你道此人是谁？” 乃是周普成弟周普兴走出门来，见他哥哥如此，也不问是狄公的法令，仗着张昌宗的势力向前骂道：“ 你们这般狗头，是谁人命汝如此？ 他也没有污诸，将我哥哥如此摆布，还不赶速带我放下。” 那些公差见出来一个后生如此不逊言语，当时也就道：“你这厮哪里来的？谁是你的哥哥？我等奉巡抚大人的差遣，你口内骂谁？” 就此一来，周普兴又闹出一桩大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 第36回完。